如果说下午的活动是开播纪念日的开胃菜，那么今天晚上7点到9点就是正餐，我们将打通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英会节目时段，为大家送上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直播特别节目。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是，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携手中国话剧界国宝级的演出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今天开始到4月底，在4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春风得意的意是艺术的意，既代表了仁义，也代表了文艺。而在今晚的特别节目中，您会体会到浓浓的仁义风、文艺风。仁义著名演员梁丹妮将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畅聊话剧故事。而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都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亮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会发现他们都不务正业，跳起了话剧。想听听朱红是怎么如泣如诉演绎了一代名伶阮玲玉的吗？赵亮扮起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说起鼠来宝又是什么样呢？夏明和熊丽不再是吃喝达人，而是变身祥子和虎妞，他们又能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杨佳音和更多的文艺广播主持人还将演绎日出、北京人、窝头会馆等人艺经典话剧片段，绝对让您一饱耳福。过生日光饱耳福还不够，还要送好礼呢。我们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的活动模式，在接下来的一整月时间里与听众朋友展开互动，花开为你为大家送上好礼。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生日大礼呢？我们将邀请24位听众作为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我们希望喜爱文艺广播与人艺话剧的朋友们都参与到活动中来。如果您是北京文艺广播与北京人艺的双重粉丝，如果您是热爱声音塑造的表演达人，您大显身手的机会可来了。在今晚的直播特别节目中，将会详细说明参与活动的办法，同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菜单中也会发布活动详情。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秀精彩声音看仁义大戏，怎么样，约起来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刚才给您预告的这些精彩节目，您到时候可别忘了听，因为真是精彩纷呈，不容错过呀。您有没有感觉到最近气温攀升速度实在是飞快，好像一下就春暖花开了，各类的花卉竞相开放，走在路上深深的呼吸一下，就能感受到春天的味道。因此这段时间啊，我觉得关键词就一定是赏花。所以下面这组消息呢，我们都和赏花有关。最大樱花园首届樱花节3月28号已经正式开幕了。随着气温逐步攀升，筹备3年的北京蓝调庄园樱花园部分樱花已经盛放，园内的樱花都是从武汉引进而来的，包括早樱、中樱、晚樱各类品种，数量呢多达10000株。随着月底到今天开始的月初，我相信气温还会再上升一些，那满园的樱花马上就会全部开放了。园内的樱花中不乏中华樱、山樱、菊樱、红叶樱、关山樱等极品稀有樱花品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15小时的长途运输和环境适应，两颗来自武汉的樱花之王近期已经在蓝调庄园樱花园内成功安家了。这两棵樱花树树龄都在50多岁，棚径达到8米，无论是体积还是树龄，都堪称北京蓝调樱花园里的樱花之王。 据介绍，樱花喜欢温暖湿润偏干的环境，适宜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弱酸性或者中性的沙质土壤里生长，并且对阳光要求很高，花期怕大风和烟尘。为了避免樱花水土不服，樱花专家特意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樱花进行了换土，实施局部土壤修复、防寒解冻等工程技术。樱花自身虽然有一定的抗寒能力，但低温会影响花苞开放的时间。为了让樱花早日笑脸迎客，工作人员啊特地为园内万株樱花树全部穿上了防寒服，并根据需要不断地输送营养液，保证樱花如期开放。据了解，蓝调庄园首届樱花节已经于3月28号正式开幕了。在接下来近2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赏樱，市民还可以欣赏到樱花季次元音乐会、樱花季次元舞台剧、樱花季 cos 大巡游等各大主题表演，全方位体味樱花文化。刚刚呢说过了樱花，那咱们现在说说郁金香。第九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即将盛大开幕，从今天起到5月10号，北京国际鲜花港将举办第九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本届郁金香文化节以花开盛世、一带一路为主题，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设计布展，以欧洲北海地区为起点，途经地中海、红海、东南亚、东亚，使广大游客不仅能够饱览美景，更能领略丝路风情。本届郁金香文化节将100个品种、400万株早、中、晚、超晚花期的郁金香巧妙衔接，创造了我国北方地区开展最早、品种最多、花期最长、种植面积最大的郁金香花展。活动期间将在节假日邀请专业演员进行精彩绝伦的小丑巡游互动活动，同时配合惟妙惟肖的同人表演与 cosplay 表演，共同烘托现场气氛。届时还有草裙舞、法拉门戈、桑巴舞、鼓舞等多项表演一一展示。除此之外，北京国际鲜花港还将举办中小学生长跑节、外语喜乐会、亲子游园会、室外公益阅读、跳蚤市场、相亲会、马术体验和摄影展等多项精彩活动。说过了郁金香，咱们现在说说桃花。第28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开幕了，春风送暖，朵朵桃花在春风中竞相开放。上一周呢，第28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在天津市的虹桥区桃花堤公园北洋园开幕。本届桃花节主会场所在的桃花堤公园经过2年的提升改造，8000多株桃树桃花在这里含苞待放，漫步在蜿蜒曲折的堤岸步道，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令人流连忘返。开幕式上，制作精美的桃柳堤个性化邮票和萌态十足的桃花节吉祥物桃花宝宝在万众期待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和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见面。观虹桥历史名人展，听千祥艺相声，挂桃花千祈福。开幕式后，20多项桃花节特色活动纷纷登台，吸引了大批游人驻足观赏，参与互动。1000多米长的桃花堤上人流如织，场面火爆。赏花途中可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了解桃花源的历史文化典故和园内植物的品种习性，便捷新颖的游玩体验令不少市民游客连连称赞。园内安装的直饮水设施、增设的卫生间、垃圾桶、配套座椅等等，也让来踏青赏花的市民朋友享受到更舒适高质量的游览体验。本届桃花节在西沽公园、水游城等虹桥区各大文化设施和商场内设置了分会场，策划组织了运河桃花主题书画展、春风十里、盛世桃源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互动活动和商家促销活动。除了赏花，咱北京呢还有几个地方也适合您带上全家老小一起出动。首先呢，就给您介绍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到春天，这里草长莺飞，百花争艳，是个放风筝的好地方。公园内建有5公里塑胶乐跑健走道和3公里的跑步路线，加上在这儿放风筝，真是一举多得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科惠路33号，门票免费。交通：地铁8号线在森林公园南门站下车，快速公交3线在仰山桥南站或者仰山桥北站下车。下面为大家推荐的是天坛公园。 天坛祈年殿到圆丘坛中间有一座高2.5米、宽28米、长360米的汉白玉甬道，宽阔平坦，高起的部分让开了周围的树木，是放风筝的最佳之选。天坛公园的绿化主要是草，在夏天呢不能提供足够的遮阳，冬天也过于清冷，所以春天呢是去天坛公园最佳的时间。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路甲一号，门票10元。交通：地铁5号线天坛东门下车，步行360米即到。推荐目的地3：妙峰山。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区境内，距市中心50多公里。每年春天，山路上有很多桃花盛开，这条最美乡村公路也因此格外的好看，最适合自驾游，能赏尽人间美景，呼吸春的气息。地址：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建沟村，门票40元。交通：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乘坐公交车929路、892路到丁家滩下车，打车即到。聊过家门口的好去处，那咱们现在呢说点远的。一组出行签证方面的利好政策，让大家的出国旅游更加便利。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等9个国家的公民旅游旺季实行免签政策。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前两天宣布，今年4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国家持普通护照公民可以免签入境阿尔巴尼亚，停留期不超过90天。这9个国家除了中国以外，还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卡塔尔、阿曼、泰国和巴林。俄罗斯实施免签政策，颁发球迷护照，方便游客观世界杯。近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消息，当地时间的2018年6月4号到7月25号，俄罗斯将在举办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对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中国观众可以凭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也就是球迷护照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详细信息呢，可以查询泛爱地的官方网站，办理免签证入境俄罗斯手续。入境期限为世界杯首场比赛前10天，出境期限为最后一场比赛的后10天。乘坐汽车入境者必须从对国际旅客开放的俄罗斯边境口岸入境。那关于这一政策的具体信息，我们特别连线了盛开体育旅游的足球赛事负责人沙松。你好，沙松。 你好，苗山。 哎，沙松，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世界杯期间的俄罗斯免签政策。 好的，没问题。那这次呢，俄罗斯为了方便来自全世界的球迷前往俄罗斯看球，特别推出了一个叫泛爱地的这么一个算是球迷签证的政策吧。那这个政策呢，就是可以帮助球迷不需要去单独申请俄罗斯的旅游签证，只需要在购买球票之后呢，到泛爱地的官网去办理这个球迷签证，届时就是持这个泛爱地球迷签证和你的护照，直接就可以入境俄罗斯了。这个也是省掉了球迷很多的手续。 也就是说，只要球迷购买了球票之后，在泛爱地的网站上注册一下就可以了，是吗？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只需要提交你的照片还有护照首页，就可以办理泛爱地了。 哦，这个泛爱地也就是我们翻译过来所说的个人信息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对吧？ 对， 我知道沙松在组织境外体育赛事旅游方面特别有经验，所以我相信对这个赛事你比较熟悉。球迷朋友如果自行去俄罗斯旅游，顺便去观赛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值得注意的？ 我觉得对于很多平时喜欢自由行的朋友来说，在大赛期间前往俄罗斯看球，最需要注意的那就应该是预订酒店和机票的这个时间了。 嗯， 这个一定是要越早越好的，因为在大赛期间，这些价格是要比往常的价格要高出10倍甚至几十倍的。所以如果无法提前做好准备去预订酒店和机票，那届时可能这个价格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 嗯， 另外一点就是呢，在大赛期间，因为俄罗斯会有很多全球各地的球迷呢都挤在俄罗斯看球，所以你会面临到不管是在公共交通上啊，还是在旅游景点这么一个人潮拥挤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提前做好最详实的攻略，避免和大部队去 行一个直接的一个拥挤吧。 既然这一次组委会发行了泛 ID 卡，也就是球迷护照这个证件，对于赛场外的安检手续肯定也是相当严格的。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泛 ID 呢，有这么几个地方是一定需要你手持的。一个就是你在入境俄罗斯的时候，这个是需要你和你的护照一起才能够入境俄罗斯。如果是没有这个泛 ID， 你是无法进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呢，就是你在观看比赛之前，比如你的比赛是打个比方是6月14号揭幕战的，那这一天呢，你在进入球场之前，你一定把你的球票和你的泛 ID 同时准备好，这样你才能够进入球场。你光有球票没有泛 ID， 你是进不了球场的。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为了，就是俄罗斯官方包括国际足联吧，为了打击黄牛推出这么一个政策，这样的话就是有效的防止说你我去现场买张票我就能进场，这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另外一个节点呢，就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期间呢，持泛 ID 是可以在部分的公共交通上享受优惠的，甚至是免费。但是这个呢，具体呢还要去查看一下官方的这么一个说明吧。但是政策是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在做攻略包括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其实也可以节省不少成本吧。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您打算去俄罗斯现场观赛，那最好比较早的开始做行前准备，越早越好，不但省钱还可以省事儿。另外，自助旅行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朋友，如果想出境去观赛，最好加入到比较专业的旅行组织或者旅行社参团旅游，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 没错没错，这次也是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参团，因为确实俄罗斯不是那么流行英语，因为一般人去那边的话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又看不懂路标，这样的话其实很麻烦。 所以旅游难度还是挺大的。 没错。 那最后感谢沙松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刚才分享了签证的政策，那现在我们再了解一下航空方面的消息。北京迪拜航线增至每天一班，最近国航宣布将增加北京与迪拜之间的航班频次，从目前的每周运营5班增加到每天一班。据国航介绍，从上月底开始，北京和迪拜之间每天都有国航航班，为往返中国和阿联酋的旅客提供更多选择，进一步增加中阿两国间的双向交流。该航线由空客 A330-300 客机直飞，配备3种舱位，共计295个座位，包括28个商务舱座位、16个优选经济舱座位以及251个经济舱座位。海航方面正式开通北京至墨西哥城直达航线。近日，随着一架波音787飞机降落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由中国海南航空公司运营的北京和墨西哥城之间的直航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每周直飞3个往返航班，周一三五由北京出发，周二四六从墨西哥城返回，途中短暂经停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这是中国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连接中墨两国首都的直航航线。最后呢，我们了解一下旅行中的趣闻。腰粗不安全吗？太行新客机商务舱对乘客的腰围有要求。泰国国际航空公司规定，凡乘坐这家公司2架波音787-9型客机商务舱的人，腰围不得超过142厘米，不得把随行孩童抱在膝上。太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解释道，这项规定是出于安全考虑。太行去年9月份引入2架波音梦想客机，给商务舱安全带安装了气囊，致使安全带无法延长，所以腰围超过142.24厘米的乘客无法系上安全带，乘客也不能把随行的孩童抱在膝上。其实太行并非第一家对乘客体重或者体型有所限制的航空运营商，芬兰航空公司去年11月份就出台措施，鼓励乘客登机前称量体重和行李重量。萨摩亚航空公司2013年就规定，机票价格依照乘客体重和携带行李重量而定。看来以后出门旅行想要省钱，得从减肥开始。

然后你整个在这个奶酪的发酵室，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展示，有几百块上千块的这个奶酪在那儿做发酵，你可以闻到一些这种氨水氨气的味道，因为它有些刺鼻，都是整个在发酵过程当中这种产生的气味啊。包括你参观完了之后，也可以去边上的餐厅，去最正宗的餐厅去吃到最新鲜的东西。 它是有很多的奶酪作坊在那儿吧？ 很多奶酪作坊。 这个小镇是一个专门产奶酪的小镇吗？ 对，因为瑞士的奶酪一共有600多种，格吕耶尔奶酪算是很出名的一种， 是一个著名产地。 对，它有一些小的这种气孔啊。 我现在已经吃到第10个月了。 它那个那儿有一个画哈，就是6个月可能是它讲的是未成年，就或者说将刚刚成年。然后一直到18个月，我给大家定义为就是6个月可能是小鲜肉，到10个月左右应该是这种中年大叔，到18个月可能就是老炮了， 就是成熟的成熟型， 成熟且过了，就是过熟型、 过熟型。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喜欢那种过熟的，有些人就会喜欢一点年轻的。 我觉得味道上啊，我更喜欢8个月的那个。 8个月的， 8个月的那个，奶香气比较重，味道也不太咸，然后呢，刚才6个月的那个酸的味道比较重，10个月的这个酸的味道也不重了。 口感呢？ 口感，我再咬一口， 这应该开成直播。 吃饱了，感觉都已经，我再吃吃8个月。你给我们讲讲吧，他们的差别。 这个差别。我就带了一盒，所以我也没吃过这盒呢。 啊，你没吃过这盒？ 我回家还有一盒，我回家也得尝尝。然后 你再尝尝这个6个月的，6个月的比较软， 那肯定的， 对吧？ 对。 刚才10个月的是口感最硬的一个，8个月的是咸味最淡，然后奶香气最重的，所以我喜欢8个月的。 但实际上，你到瑞士吃奶酪的话，你可以去这个点一些奶酪的拼盘，配上一些火腿，这是很经典的吃法，加上一些白的葡 萄 酒，对，而酒不能喝错啊，你吃这种东西不可能喝红葡萄酒啊，一定要这个东西，反正我们既然要吃，就一定要吃对了它才可以。 其实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标准，如果你吃的这食物颜色很浅，你基本就是配的就是白葡萄酒，对吧？ 对。 怎么说，专业的品酒师肯定觉得哎呀说的太糙了，当然对我们外行来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简便的办法。 对， 当然还有很多细致的办法。 其实品奶酪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真的细品的话，你可以品到10几种的香味儿，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奶酪里面的不同的草香，不同草香，你就回味一下，你闭着眼回味一下当时牛吃什么了，对，然后它产出来的味道就应该有什么味道啊，这是一个好的奶酪应该具备的。它跟我们现在超市，在北京超市里买的那些素食的，或者说一些我们新疆的那些奶酪都不一样啊，所以的话到那儿真的要好好体验啊。 就是说实话，就是从欧洲现在如果带过来比较容易携带的是干酪，因为它贮藏时间比较长。通常的这个奶酪像这种半软型的很容易坏，而且呢就是一路上你得保持这个温度要低， 对， 然后奶油奶酪基本上带过来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 是吧？基本就是做蛋糕哈，提拉米苏里面的那一层马苏里拉芝士比较容易，因为它虽然碎吧，但它在整个的时候它是硬的，然后它通常就是在披萨上面撒呀，做那个乳酪层，通常都是马苏里拉芝士。 这个奶酪吃完，我觉得作为结尾的时候，我们再聊个巧克力。好， 我快吃饱了，我都 巧克力也带了啊。 这个早餐特别的横，好，我吃一个。 巧克力现在不能吃 啊，不能吃， 我要讲完你才能吃。 好，你说，我先摸摸，我先摸。 这巧克力啊，到那儿在格里耶尔附近也有很多这种巧克力的这个博物馆跟工厂，这是其中一家叫干耶，然后它是也是很出名的品牌啊， 开了， 对，然后它的博物馆也是从可可树怎么到欧洲，一直到最后怎么形成巧克力，这样一个很丰富的过程，讲得很清楚。你在参观工厂之前，你能把这事儿先了解很透，这是特别重要的。你首先要对这个事儿感兴趣。时间应该不多了，我讲 有的是时间，你慢慢说。 有是吗？因为当时的这个可可树到了这个欧洲之后，可可树它会先把那个可可的果做成饮品，这是很贵族的饮品，凡人是喝不到的，只有贵族才能喝到。但是贵族 在古代啊。 贵族喝了之后觉得其实这玩意儿不好喝，然后也有点苦涩什么的，他说能不能加点糖啊，再加上我们大瑞士奶这么好，加点奶什么的，这可能就是他